最给力的类型化音乐电台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江一恒。 My FM。 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思路，我是一斌。 嘿，我是 Sherry。今天呢是11月28号星期一啊。哎，怎么这、怎么这么兴奋啊？在激动啊，刚刚是不是又记错日子？今天周五对不对？ 对啊，然后你一说星期一，我好像人生又一点、 打了鸡血一样，是不是？ 失落的， 人生生无可恋的。 好吧，好吧，重新，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不是充满正能量吗？ 对啊， 这是一周新的开始啊。 你是昧着良心说话呢。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每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就会越穿越多、上星期还是穿的薄秋裤、 啊、 这星期呢已经厚秋裤了， 是吗？ 哎，秋裤呢其实分为很多层次 哦， 随着时间呢不断的往后推移 哦，比如说 我从厚秋裤有点厚非常厚以及非常超级厚，就是到现在这个阶段了， 现在已经是到了穿最高级别了，是吧？ 非常超级厚阶段 哦。对于你来说有四个级别，那对于我来说呢就很简单啊，就两个级别，最厚和更厚。 你可以的， 你知道吗？哇，这个连起来哈、不穿更厚啊不行的， 是 出不了门， 是、所以今天呢我相信大家也都穿得比较厚出门哈、每天早上我们要把最好的音乐送给每一个早起的人。 好， 那今天早上我给你带来的是暖心的歌，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经习惯单纯，我愿尽力完成你在我心中几分难以形容的责任。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到过于激动，我们都笑容，我们曾心动，不再是无动于衷。无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为你变坚强，相信你的眼神，不敢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 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 开出怀疑的，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可能初恋的感觉就像这首歌一样哈、 啊 哦、王苏龙 by 2有点甜， 行啊，有故事啊。 哎， 我是一斌。 哎，我 Sherry。 嗯， 今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嗯， 那今天呢，哎，我都不愿意告诉你，好暖和哟。 是吗？ 嗯，今天最高温度10度， 哦， 最低温度2度，全天是晴转多云，微风的天气。 哦，也就是说比上周要暖和一些了哈。 哦， 那明天的天气呢是2到7摄氏度，阴天，东南风，微风。 哎 呀，这礼拜这周都没有零下多少度哈。 你是觉得有点失望是吗？ 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这周气温回升了， 那下周一定要倒霉， 就是一定是会降温。 你知道，我刚刚好的心情又被你荡下去了。 没事，先过好这一周好不好？那我说一下啊，其实我说一个有意思的一个资讯哈。 什么？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信息，有网上呢看到一个，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人当你咳嗽的时候你吃点巧克力， 哦， 巧克力会好一些。 为什么呢？ 啊，我从来都没这样听说过。后来看那个在英国有一个赫尔大学专家，他就做了一个研究，他说对一些咳嗽的人群，然后给他们吃巧克力，其中巧克力里面有可可碱。哎，我以前听过可可脂，可可碱可以去缓解这个咳嗽，而且巧克力的粘性呢比较大，所以说对你的嗓子可以形成一个保护的作用。 哦， 正确的吃法就是含着吃。 哎呦， 嗯， 你是给巧克力做广告了吧？ 不，因为前段时间不是秋冬正是交换季嘛，很多人都在那咳嗽，咳得厉害。 嗯， 或许这个方法能够起一点效果啊。 上星期你不还说是姜水吗？这星期就改巧克力了，下周你要改什么？ 啊，这周刚看到的。 下周你答应我们再换一个好吧。 哦，但是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就说这东西不能吃多了，而且在市场上买的很多的巧克力是很少有含可可碱的。 你这说完了以后又给我们打回去了，我们刚想去尝一尝，后来又想 要注意的， 算了吧， 要看着买。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别咳嗽，这咳嗽的问题就很大，要多注意身体，是不是？ 哎，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请到的是张学友。昨天呢他在这个武汉站开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 哦，好像连唱3天哈。 对，然后我会发现那个我的朋友圈今天早上 又开始刷屏了是吧？ 不是，有一个人他是张学友的朋友。 哦， 然后呢就和大家说，就张学友说我不希望你再瘦下去了。然后我特别想跟他说，你让学友跟我也这么说，我就不再减肥了。大家都要努力 哦。去减肥。 对， 好吧。 明天答应我们说一个减肥的事情，告诉我们怎么减肥好吗？ 哎，也行啊。 我们承诺给大家，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大概6:20的时候将为你介绍到的是减肥秘籍。 哦，那就科普一下吧。哈， 是。好，我们也希望张学友对每一个人说，不要再减肥喽，你已经够瘦喽。吻别。 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

点自信，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限期，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一些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受伤，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是啊，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我是温暖的一斌。 耶、yeah, ，我是开心的 Eri。哟哟哟哟！ 啊，今天早上呢，嗯，就是我们比较奇葩的，我们两个人呢，就要说一个， 我们要娱乐八卦， 对，就喜欢八卦， 八卦新闻， 对， 够八卦。哎，今天我们八卦的呢，那我们今天开始八卦，从天王级别的开始吧。 嘿呦，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style 可以八卦啊，天王啊， 嗯、 啊， 郭富城吧， 开始了。 哎哎哎，不完。哎，最近啊，他、嗯、我最近最近在， 你是不是怕你唱完那句之后后面会说一句什么，所以你赶紧 对对收回来收回来哈、啊。最近呢，他在网上啊拍到他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去医院做检查。 哟， 哎呦。 哟， 哎呦喂， 然后呢？ 这不对吧？啊，怎么去医院做检查呢？ 对啊， 啊 为什么？ 洗啊。 结果呢？ 但结果呢？ 一般这种事儿，我跟你说，果真会让大家失望的。 对对对，确实哈，挺失望的。他大家都在猜测的时候呢，他就天王就直接回复了说：“哎呀，我的太太，我的女朋友，只是不舒服啊，没有其他没有问题啊。” 我跟你说，但是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刚开始被八卦出来的时候、嗯、都不是这样的。你看谢娜、哦、是不是最近爆出来怀孕了？ 哎、 然后 Angelababy 开始都是没有没有、哦、并没有。 哎呀， 对。 原来是这样哈， 是呢， 看来八卦习惯了也就形成了经验了。 对，就是基本上大概有一点苗头的时候、嗯、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都不要相信。 哎，因为毕竟人家天王今年已经是算一下51岁了哈。 51岁怎么了？ 怎么 长得还是很帅的咯。 哎呀，心态最重要啊。我没有老啊。 好，我们跟就是学他这么久、嗯、我跟你说他一会儿就不会好好唱了。 是吗？ 对，没准唱到一半跳针跳到另外一首歌， 因为我们总是听他的对你爱爱爱不完， 所以他就不开心了、哦、我给你唱一首送给你的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有请柯富城。 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都不能

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是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嘿，我也在这里等你哦。 嗯， 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最近呢，这个法国足球杂志啊，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了，要来进行欧洲金球奖的投票了。然后呢，截止时间呢马上就到了。到了过后呢，就要评选这次的足球先生了。于是很多人都说，这次选谁？那肯定是 C 罗了。 C 罗。 怎样？ 因为很酷啊。 你为什么喜欢 C 罗呢？ 因为 C 罗，他是个健身狂魔。首先身材啊，而且长得又帅啊，而且踢起球来大家都特别有看点。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觉得是人以群分呢、一类人呢。 那我是和小贝一波的。 哦，他已经退役了。 说什么呢？ 都已经退役了呀。哎呀， 一会儿你看好多粉儿，就是我们的粉丝，就是像你在那个微博啊或者平台上扔臭鸡蛋， 红，哎呀， 臭鸡蛋，哎，敢说我们小贝啊。 好了， 就是我们是OK， 我也就是比较喜欢小贝，当然 C 罗也还不错了啦。 哦， 那 C 罗这次很有可能。 对对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2016年对于 C 罗来说应该是特别完美。你看看啊，欧冠冠军、欧洲杯冠军、欧洲超级杯冠军，三个冠军在手啊。这次的荣誉，而且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夺冠热门，比如说梅西啊、贝尔啊、格里兹曼呐、他们都是个人数据，没有一些团队的数据拿出来。所以说这次 C 罗能够得这个金球奖，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呦喂！恭喜他喽！ 哎呀， 可是这 些 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嘞？我们就是替他高兴。就一般我们觉得比较优秀的人，如果他真的就是实至名归，然后获得了一些奖项的话，就觉得特别开心了。 当然啊。 于是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选择一首很动感的歌。可是这首歌呢，虽然很动感，你仔细听它里面的这些词，就是告诉大家，信用卡不要透支。要及时还钱。 还有信用卡这歌。 是啊，所以呢，大家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到陈奕迅为我们带来这个粤语版本。如果你比较关心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到底这个歌词的意思是什么了嘞。 哇哦 ，Luca。 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亲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上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强债，嘻嘻哈哈

我是火锅兵 啊，我 Sherry 啊，不是，怎么 火锅兵 这个点 火锅兵 这么早就透露今天的互动内容呢？ 因为我就是火锅兵啊， 哎呀， 所以就是今天的话题我就忍不住了。 那你说吧，今天话题是什么？提前透露了， 今儿就是说，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你总得吃火锅吧？ 哎，肯定的。 吃火锅里边你都必须点什么呀？ 那可多了。 艾瑞，我没吃早点，我想先去垫一口。 你说你会点什么呢？ 那有很多呀， 你就餐厅什么，我擦下口水啊。 比如说有羊肉片、牛肉片，还有呢鱼丸啊、虾滑呀、白菜呀、茼蒿啊、土豆啊、粉丝啊、牛丸啊。 打住！ 然后什么这个啦？ 哎、别打住！ 我还没吃完呢。 这 只是我一半的饭量。 打住啊！ 还有好多就必须点的，什么土豆片儿啊、是不是？是不是？ 好， 山芋呀、 OK，over。我今天我再问一下听众，听众你们必须。就说如果哈，你们必须在火锅里面点些什么呢？ 我已经在用意念在吃了， 已经说不完了哈。 我特别想说，就大家互动的时候，应该在咱们直播间外面支一个火锅，先涮起来，大家说哪种， 边聊边吃。 对，大家说哪种，我们就把哪种加到锅里。哎呦，哎呦喂， 好幸福那种感觉啊！ 不行了，我要赶紧听歌了，我有点 快放歌吧。嗯，对，还得说一下，在我们官方微信 TJ 下划线 FM 1005留言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啊。 我们会请你一起吃火锅。 哎，对， 不会了，不，我们吃礼品给他火锅自我们两个自己还没有锅还没支起来呢。今天告诉大家呢，礼品比较特别。 哎，什么特别？ 我和艾瑞比较爱吃火锅的两个人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独家签名的一个 T 恤。 哦，签名的 T 恤啊，太棒了，限量版、 有火锅味道的。 哎，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新浪微博，我叫 Ary A R Y 啊， 我是一冰，你也可以搜火锅冰。好啦，冰是艺术的艺，冰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火锅的一系列的话题喽。 哎，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张贝晨，下一秒。 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在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不约而同哼唱你当曲调，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在下想。 与蔡依林合唱大丈夫，而被人所熟知的周汤豪转眼也出道七年多了。这七年多时间，虽然他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但提起他，大多数人还是会首先想到他的明星妈妈碧莉姐，以及跟他传过绯闻的萧亚轩。这一次魁伟歌坛四年的周汤豪推出了双专辑 Real， 专辑上线短短时间就已经刷新了大家对这个新二代的认知。Real 第三波主打《你是我的菜》，描写的是夜店舞池中发生的一见钟情故事，帅哥配上一群网红的场面还是相当震撼的。不仅噱头做足，这次的新专辑在内容上也相当有诚意。两张唱片囊括流行音乐与EDM电子概念，《帅到分手》、《Top》、《你是我的菜》，每一波主打歌曲推出后都广受好评。 那这张专辑是一张完全是属于应该说街头文化的一张专辑，然后。在过去一年多当中，我也在世界各地担任另外一个角色，就是 DJ。然后我跟很多百大 DJ， 同台在一些音乐季上面表演。然后这张专辑也请来了很多很多的百大 DJ。 再次转战台前的周汤豪，此次身兼多职，不仅是歌手，还担任专辑企划，每个细节都亲力亲为，希望努力用好音乐呈现自我的周汤豪，这一次能被更多人听见。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知

分的蹉跎。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 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岁月深处温暖我， 只是没有如果，没眼泪换时光的蹉跎。 当我还能笑着想起你曾深深拥抱我，往后笑容祝福彼此的你我，只是没有如果。如果当初没放开彼此的手， 只是没有如果。 啊，只是没有如果，真的是听着好惨呐、啊。 我先哭一会儿、 还是希望大家没有那么多后悔的事儿哈。 可不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 嗯， 人生有火锅，有什么可后悔的 啊？ 是不是、啊、今天早上 这个就来精神了哈。 哟，快别说，别说了。 那行行，那我先说吧哈。先看一些听众啊，他说火锅里面必点的是什么呢？ 哦， 冻豆腐。 哟， 他说冻豆腐呢是东北火锅里面是不可缺的食材。 嗯， 还有比如说牛百叶呀， 哦， 猪脑啊，鸭肠啊， 哎呀 口味都不错哈。 都好会吃。 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 好会吃、哦、 就是让我很难说下去，你知道吗？就边说边流口水，边说边流口水。 对， 好难。那你继续说吧，我歇一会儿。 我不想说了、 说说说看这个听众怎么说的啊。 这听众说还有什么、就牛肉啊，青菜，然后还有年糕，就是放到一起， 荤素搭配。 对，还有豆皮儿啦、宽粉条啦。 哦， 真的， 吃完肉之后再吃、这个。 你知道，就是火锅的秘诀是什么？一个是蘸料，还有一个是锅底儿。 哦， 它锅底的这个料啊，就比如说你喜欢辣的，你就可以去四川啊、重庆那边买一些辣锅底回来，放在家里。然后呢，在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你把那刚才听众说的那些全都倒到锅里，是不是？然后盖上盖儿、然后呢，你会发现吃着吃着，然后屋里面呢就会有那种哈气形成， 好美好啊！ 和外面阻绝成另外一个世界，就好像生活在城堡里的小公主， 哎、你怎么 火锅城堡的小公主里一样？ 你比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做到把这么一大段这么形容的这么美好的话给说完的？我都说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我相信大家就听不下去。刚才你不是跟我说，就有一个听众说什么本来特别困，一想起火锅。 对啊，他叫腰果果，他说腰果果， 腰果果，一看就比较爱吃， 一看就爱吃啊，昵称都叫腰果果。哎呀，然后他说在上班的路上呢好困，想到火锅就立马来精神了。哎呦，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我胃口刚才 都响了是吗？ 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也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先来听歌吧， 还得缓一下。 好啊，如果说你也有这些火锅的必点的东西呢，一定要赶紧帮我们放到锅里喽。 哎， 在我们的这个 TT 下午小猫飞明明官方新平台这个锅里边呢，今天早晨应有尽有。 对，今天不仅是吃完火锅，我们还有礼品要送给你。 是的。我们将会送给大家的是 我们的 MyFamily 0.5 的限量版的 T 恤，然后呢、上面还有我和 Ari 的独家签名哦。 哦，太棒了！ 赶紧找到我们，为我们留下电话号码吧。 Okay. 孙燕姿，绿光。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出现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好心情，希望我们这里的好音乐也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还有我 Sherry。朴树要出新歌了哈。 哦。 哎呀，终于。 是因为又缺钱了吧？前两天他去帮张王子文站台的时候，他就说：“那朴树你怎么出来啦？” 哦， 因为我最近太缺钱了。 那他这是一方面、啊， 这也是因为缺钱了吗？ 一方面哈、啊啊，但是他这次真的是准备出这个新歌 哦。 但是我就想了一下，每次朴树新歌出来的时候，真的等好久啊。上一次出歌还在2014年的时候，比如说《平凡之路》哈， 对， 然后又发了一些那什么在木星啊，好好的啊，这些都很好听。那这次时隔了一年哈，这次新歌叫《Baby La Sweetania》， 来 Sweet， 我哎，你要是连说三遍，会不会嘴拌蒜？ 叫做 La Sweetania， 是俄语， 是这样啊？ 对，叫达尼亚。 哦， 对，就是 Baby 再见的意思。 谁再见 ？Let's with Dania。 你刚才说 ，baby， baby 啊 ，baby， baby， 轮到你说再见吗？不是黄晓明的事儿吗？ 哦、oh, oh, ，是这样啊。 对，那所以其实这首歌好像就是还是像他的以前的一些歌曲一样，就充满异域风情，然后让大家觉得很有看点。 这次很特别， 我 觉得。 我会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来天津的时候啊，他就我站在底下的时候， oh. 我第一次体会到。朴树的魅力，之前就觉得他是一个 很奇葩的人，他的那种魅力跟其他的歌手完全不一样。 对，他就穿得很朴素站在台上，但是当音乐和他融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很有光芒。 你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他身上就是有一些 音乐人的 不爱去管理，不爱去打理，不爱去管这些世俗的一些东西。 对，就是他很纯粹，包括他的音乐也是这样。 所以说他在音乐圈子里面被称为诗人。 对哦， 哎， 所以看来我们两个对他的音乐就真的还是。很期待， 当然， 我相信大家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这种对于朴树的理解。于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有请到朴树在去年来到天津的时候演唱过的一首歌曲。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朴树《生如夏花》。 我想换车，最近几天好冷啊，早上起来坐车里冷死了。 推荐你去一汽大众 4S 店，他们有高额置换补贴，置换旧车最合适。 好呀，现在就去一汽大众。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西瓜拉秋木，西瓜拉秋木，哦瓦拉伊耶，耶瓦拉伊呀，西瓜拉秋木，

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好，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有你看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 你好不好？我很好，好好着呢。因为今天我们鸡要继续吃火锅了。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哎， 其实有听众这样说，他说喜欢在吃火锅的时候啊，不喜欢吃羊肉。 为什么？ 哎呀，你说这么好， 涮羊火锅又叫涮羊肉吗？ 他说胃口很小，但喜欢很点很多东西。吃不完，但是看着满满的，哎。其实很多人吃火锅的有这种习惯，就说喜欢摆着满满的盘子，然后满满的菜啊，满满的羊肉肉片什么， 然后一下加一点点， 对对对，这样吃的很有满足感。他说还喜欢吃油条，把油条放在那个火锅里面，简直是强烈推荐。 嗯， 哎，我可以说一下， 嗯， 就之前我不知道你吃火锅的时候有没有吃过那个就炸的一个圆形的丸子， 那不是素丸子吗？ 啊，那叫素丸子是吧？ 哎， 是吧？那个叫炸的圆形的丸子，然后在中间捣一个洞，然后拿着鸡蛋，把鸡蛋的蛋液，然后往那个炸的素丸子里边放，塞满，然后这时候再把它放到火锅里面这样烫，味道很好的。 是吗？ 嗯， 这你南方的吃法吧？ 不不不，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吃法，挺好的。 是吗？ 对对对， 那你给我涮锅里，我看看。 好好，我先涮了啊。 啊，这样我们就是告诉大家，然后一会儿艾瑞去找一下那个照片啊，然后我们可以PO给大家。 OK。 你知道就是现在最流行有一种手打牛丸，你知道吗？ 手打牛丸。 对。 我听过撒尿牛丸。 它和那个撒尿牛丸是两种。你知道撒尿牛丸它里边是有油啊，然后有一个肉丸， 嗯、 对不 对？ 哎 对。 但是呢，就是手打牛丸是最近这种潮汕火锅里边的独有的，它把那些牛肉， 哎、 然后就真的是用手去把它捏成一个丸子，哦、然后很有嚼劲儿，很好吃哦。哎呦，要不别播了吧、哎？ 别播了，别播了！天哪！ 我相信大家就换台、听不下去这个。 特别有精神，但是 对 大家都喜欢虐自己说。说这个今天一大早听这个台就特别的精神，想听吧又很饿，不想听吧又很困， 就是会觉得这就是好吃的诱惑性、 嗯、 对不对？今天就是要诱惑你。 对对对、嗯、当然可以教大家几招哈、 嗯、 就是说比如说第一道啊，就是一盘红薯， 嗯， 它可以使我们保持一种酸碱平衡，平衡是特别好的，还可以多吃一些蔬菜， 嗯， 消除一些油腻的感觉。哎，我就经常有这个，因为我吃火锅首先就喜欢放肉，不停的吃肉、 哦、 吃肉吃肉，然后吃到不想吃了的时候，然后再点一些蔬菜， 然后再吃肉吃肉， 对，然后再吃肉。 那我们两个应该凑一桌呀、啊，我只爱吃菜， 哦， 你只爱吃肉 是吗？ 那我不是吃亏了吗？ 是的，你只爱吃菜呢。 我是，你看我就是我叫火锅兵，但是呢、 嗯， 我很爱吃里边的菜，肉很少吃。 跟麻辣烫有什么区别啊？ 哎，你不知道我另外一个名字叫麻辣烫兵吗？ 好吧， 好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吃， 哎、 就是关于火锅里边你到底想加一些什么、 哦、 必点的到底是什么呢？ 想 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不管你里边加什么，最重要的是加上你的电话号码、 嗯， 虽然不是用来煮的，可是呢，嘿嘿。留下过后，稍后我们会选择一位来送上我们今天呢由我和艾瑞限量版签名的 T 恤喽。 哇哦，特别棒啊、 嗯！希望幸运的人会是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北京时间来到7:46，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我是一斌。哦，今天我们说到吃火锅这件事儿，好多人是这样劝我的。一斌啊，遇到什么事儿别生气，没有一顿火锅是解决不了的。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吃两顿。于是这一直是我的生命座右铭。在我的世界当中，没有火锅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呢，火锅本身吃的就是一种气氛嘛，对不对？ 对， 家人啊坐在一起，然后呢，这对不对？他加了你的肉，然后你加了他的肉，他这个加了一个肠子，不行，你给我放下，那颗肠子是我的。 这是好的气氛还是？ 但是就这样争争抢抢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很欢乐，尤其是那种在冬天啊，大家可能坐在一起，热气腾腾，有没有？ 然后喝着点小酒。 对，所以说没有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哎，你看我们这中国啊，我们国家特别喜欢吃火锅。 对， 有的地方不仅仅是冬天啊，夏天也会这样吃啊。所以就有外媒这样一个报道。是在日本。日本呢，他们的入学季哈，学生的校服价格就上涨了5%-10%。 那跟火锅有什么关系啊？ 哎，那你就不知道了吧？那其实我们国家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羊肉进口国。所以呢，吃火锅这个吃火锅热趋势扩大哈，对羊肉的需求量也是增加了，就是导致啊，他们制作校服的羊毛啊，绵羊的养殖量就减少了，所以他们的校服价格会上涨啊。 真是，我们爱吃火锅也招其他国家人民喽。 当然啦， 就爱吃羊肉。 不管了。继续吃就行了， 就因为火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吃起来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管它羊毛上涨不上涨呢。你先吃了再说。 哎，你知道刚说完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什么画面吗？想到东北那种在炕上一家人围着吃火锅那种感觉。 哎，下次我们就是在年底和大家听众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约火锅， 就选一个有炕的地方。 你知道前一阵子在我们台就是给听众过生日，然后呢我们就去吃的火锅。于是呢，身为当家火锅宾的我就吃亏了。因为我实在抢不过他们， 我 会发现大家都很爱吃火锅，所以呢，我们这些爱吃火锅的听众，赶紧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当时抢了我肉的那些听众啊，赶紧在互动平台当中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现在报仇的时刻到了。 OK， 我们要选择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但是呢，报仇的还是有礼品的，我们将为你送上的是我和艾瑞的限量版的 T 恤一个哦。 哦，抓紧时间来互动啊，留下电话号码。 是的，谢谢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世界性的主题曲哦。哇哦。世界之杯。 Music.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嘿、hey, ，怎么了？都变调了。 就我觉得挺带感的。哎、嗯，我这是一个有才的人。 OK， 写作这样的片花、嗯，我是除了火锅兵之外，还有很有才的一。 那我现在还有一些说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嗯，就是马上我们 My Fam 私人定制呢自驾游要全新的启动了。 真的？ 当然了。 嗯，我们这次呢，大概时间我据说是在12月27号。 嗯、 然后我昨天在这个官方微信平台查了一下，确实是这个日期。 嗯， 然后呢，如果你也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具体这个行程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一下我们全新的旅游活动喽。 而且在我们官微上面呢，会有一个单独的窗口去查询这个线路哈。 嗯、是的， 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其中呢，经过比如说毛巾坝，哎，它是一个 左搓搓右搓搓 ，no， 毛巾嘛， 它是属于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呢，国家森林公园里边的毛巾。啊、 特别是你想想，12月份 有毛巾吗？ 有的， 我知道了，就知道这个地儿。 不过这趟旅行可以去泡温泉呢， 真的啊？ 对啊，还有蜗牛特旗啊，克神克腾旗 哦、 啊，还可以体验这种达里湖冬天去捕鱼啊， 哎、 林海滑雪啊，沙漠越野啊，林场狩猎等等。 哦，很适合我们这些爱玩的听众啊。 对啊，想想12月月底的时候一定是很冷，而且会下雪 啊、 嗯，那时候去看雪景是多么美啊！ 还有， 嗯， 让我们一起走吧。 哎、 这次呢，我们除了玩的很好，住的也很好、 嗯、 我们会住到5星级的温泉酒店， 哦、 然后 泡温泉。 这个白天啊，就是很辛苦，嗯、玩的很嗨了，而且有一点冷，回去再泡一个温泉， 打打猎啊， 对， 吃吃肉啊， 日子很好呀。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话，就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5856-5990，5856-5990 哦。我觉得你说这电话号码，人家会记得住的。 5856-5990， 说的再快也能记住。 好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等着你和你一起去玩啦、 OK。 可是现在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为你带来好听的音乐。嗯，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听到周杰伦《借口》，这一切都是借口。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天津有娃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购，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娃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油电增程，超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无需摇号竞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置税，更享6万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新能源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汽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My FM 100.5。 去年的冬天，我们笑。

们爱过没有我。 哇、wow. 哦没有我也没有 Irene 对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回馈大家了、嗯、对不对 哎开始拍打电话抽幸运听众、 嗯、是 你好 Hello 这里是音乐快记录、哎、我是 Irene 哎呀 你好你好你稍等一下啊你就是那个 Irene 和那一斌是不是 哎早上好 对 早上好 啊现在可以了哈 啊，可以了，您说。 好的，啊，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火锅当中你都必须吃啥？ 啊，这样我就看着他照片说吧。 啥？你刚才给我们传 了 照 片 里边还有丸子，还有生菜、哦， 对， 豆腐， 对， 底料。 粉丝是必须的，粉丝肯定是的。 哎，你知道吗？这位听众特别有意思哈、啊，这一大早上哈、啊， 嗯， 我和一斌没吃早点的情况下，人家就拍了一张火锅的图片， 讨厌。 而且还说什么？他说。哎呀我和我老公在家涮羊肉呢、 哦、 锅底放的是老姑从重庆带的底料啊、哦、哇就 不给他礼品不给他了 人家还说哎呀这真的太辣了呀辣的不行不行的了 哎你看我的口水是不是流到话筒上了 嗯、 快检查一下 哎我今天特地带了一个餐巾纸啊擦口水 你真讨厌我说了我在广播当中说了没吃早点你还这样做、嗯、 而且还发了图片儿 给他图片删了我们不给他礼品了 是那个前两天晚上的 现在你没吃对吗、 哦、没吃、 啊、那我就放心了、 啊、那就好了 我 前 两天晚上也吃火锅了啊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对你的特殊要求可以吗 嗯 是什么要求 嗯我们把这礼品送给你之后你穿着它吃火锅、啊、就像我们在和你一起吃一样、啊、可以吗 偶了 欧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礼品送给你了 对哦 嗯 我们要送给你的是麦田迷你你有的限量版 T 恤还有我和艾瑞独家签名哦 哦谢谢呀、 啊、 我每天都收听 谢谢你哦 谢谢 我每天跟我老公一起坐车然后一起收听 一起吃火锅、啊、 一起吃火锅 然后再拍图发给你们 下次一定给你们发啊 对啊下次穿着我们的衣服然后我们一起吃起火锅来哦 好 好没问题我串一次我老公串一次、 嗯、 好的 好 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 好谢谢、 嗯、好 再见嗯 哎呦真的是就是他说那些我就觉得、 嗯、 你知道火锅里其实加什么不重要你知道吗、 哦 哦、 最主要的是那个感觉这个 feel 倍儿爽嘿 一起涮起来吧 对哦所以今天早上呢不管你有没有在吃不管你必须要加什么火锅底料、嗯、还是加什么菜加什么肉 所以说周一就从涮火锅开始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天空飘来五个字 个字儿， 那都不是事儿， 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一会儿就完事儿。 嗨哟哦哦，嗨哟哦哦，嗨哟哦哦，嗨哟哦哦，嗨哟哦哦，嗨哟哦哦，嗨哟哦哦，这里风哦哦哦，就这个 feel。 二耍， 这个 feel 二耍 ，feel feel 二耍，爽爽爽爽。 Yeah, okay, I'm just kidding. Hey, hey, hey,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 My FM。 打里湖东捕开鱼，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Something 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哎，就接不下来了， 这就是专业歌手啊， 只能跟他一起唱。嗯、我是歌手 哦， 一斌 ，OK， 我 Sherry， 就是断句的重要性。好，现在我们要点名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车友俱乐部今天早上大家的点名情况。 嗯， 首先恭喜第一个起到沙发傻炮志， 哦哟， 后面还有野蛮人、老男孩、悠悠麻麻、土匪、大香香，还有快乐港湾、福建胖子。嗯，还有吗？三二一，好，没有了。 哦，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朋友有周敏，还有八级大狂风、马平川、冷言冷语、冷情绪、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还有 不是， 对，还有小兵为你过过好先生熬乐呵呵，一起乐呵呵，还有菲菲 ，OK。 好的，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来报名了。我看到还有很多听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哎， 可是我们不能每个人点到，每个人不能每个人都点到，咋办呢？ 那就是、 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了。你以为要送礼物吗？ 我以为是什么呢？ 哦，哦不， 要准备礼物了是吗？ 就是这么一个套路， 哦、 套路的人。 Okay、 啊，接下来本来说应时应景的歌，嗯、但是今儿好像阳光不错哦。 哎、 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么坏。 来个晴天是吗？ 不，阴天。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同一个秀场，麦FM陪你看。摇滚舞台，麦FM陪你嗨。青春的旋律，麦FM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麦FM24小时不打烊。登录麦FM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 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放纵的贪玩，看着好自然，不需要绕弯，只是想做个了断。天色已渐晚，结束还不晚，就算再泛滥，也是没有人在管。小说的剧情婉转，描述的细节混乱，怎么样去算都不为过的是一种主观判断。人物的性格是人表现的方式，贪婪跌宕有起伏的过程，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这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前奏的情绪舒展，营造的氛围淡然，自在去感受也不是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语气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 说过的都不算哈。 嗯， 那怎么样才能算呢？ 就不说了呗。 哦，那我还是说一下啊。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嗯，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哎，怎么唱起来了？怎么唱起来的呢？ 你知道 TFBOYS 就最近太火，我昨天看到好多人说我要壁咚 TFBOYS 啊，壁咚， 人家还是小朋友，壁咚什么壁咚 啊？那为什么呢？ 就是太火了，最近呢，这个易烊千玺啊，又发布了自己的个人单曲《你说》，然后这个大家 说， 对，你说，你说，你说。 当然不是这样唱的， 对，但是好多人就说呀，我要和易烊千玺在一起 哇， 人家，我再次强调，人家还是小朋友， 跳舞又跳得不错，那这首歌好像挺好的哈。 可不， 哎， 那这首歌呢是由你的偶像王力宏亲自来给他写的， 天哪， 亲自作曲，然后呢，哎呦，还请到给张学友啊、孙燕姿那些歌曲，然后制作的金牌制作人李伟松亲自制作的 豪华阵容，豪华阵容， 对， 这首歌看来绝对能火。 跟着我左手右 手 一起慢动 作，你说呢？哎， 就不说， 我终于知道这首歌为什么叫你说了 啊。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你说呢？ 就不， 到底是跟着哪个手呢？ 就不 啊，那就继续慢动作 哦。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歌过后呢，如果说你也想要听的话，就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各大网站，当然了 MyFM101.5 也在争取这首歌的现在这个版权哈。 OK，在刚发布的时候呢争取到哈。 是的，好的，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当然了，这个时候要为我们自己加油打气，好好努力，尽早给大家播歌，于是呢我们要带来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了。 哇哦， 信乐团海阔天空。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090-9090。 smart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睁眼以后，看着黎明。 心里抬起了头，日落是沉潜，日出是成熟，直到时光一定会灿烂的。爱过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可我不低头，更精彩的活。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OK， 北京时间来到8:43，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嗯， 最近呢，这个 什么？ 这个金马奖啊， 哦， 就是 昨名、啊、 前两天我在看的时候，看直播嘛，觉得。好激烈哟、哦！ 当然了， 你像走红毯的时候，就大家都跃跃欲试，然后那个这个范冰冰啊，就露腿， 冰冰， 对， 冰冰棒， 很熟哦，是吗？ 哦啊、 你跟陈哥说，我挺喜欢他的。 哦、陈哥挺好的。 还有这个马思纯，就是当天和周冬雨两个人一起走红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谁更美一点，但是就是七月与安生我在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他们两个从演技方面就没有什么谁上谁下，当然美的方面也都不同、 哦、 每个人喜欢他们的不同。 哎，对，其实你这样说的话，这次金马奖最大的看点当然是周冬雨和马思纯两人了、啊、 当然 因为他们俩可以说今年在女生方面的女主角方面哈、啊 嗯、 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对呀、 啊、比如说他有哪些竞争对手，有范冰冰、吴可希啊、等等这些特别大牌的就非常老练的一些演员。 是， 那这对于一些新进的这些比如说像也可以说鲜肉级的吧，就是周冬雨哈、啊、马思纯，那当时呢在后台的时候，周冬雨就在那说，就一直在发抖啊。他说，哎呀，我们家没有一个做电影的，这次得奖感觉特别光宗耀祖。 是，然后这个好像马思纯就是像大姐姐一样哈、 哎、 就是说如果没有你呢我也不会站在这里，然后也会说咱们两个的情谊啊，好像因为这部电影他们 就变成 了姐妹了，对，非常好的朋友。 哎，对， 可是我在替组委会想，最佳女主角两个人要花多一倍的钱、如果是我是组委会我才不会选他们，要省钱。 但是人家确实优秀啊，而且是观众去选出来的。 对， 对，还有一个也很优秀的就是冯小刚导演了、 哎、冯导 去年的时候呢他就凭借老炮拿下了影帝，然后今年呢又凭借最近一直在热映的我不是潘金莲、 哎、 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那这次我觉得这个最佳导演奖给他去绝对是绝对是 实至名归。 对对对 对， 因为含金量很高， 对， 而且这次拍的电影质量也是挺不错的。 是吗？ 当然了， 你去看了？ 看了呀。 什么时候去看的？ 挺不错的呀。 你哪天没有好好工作偷偷去看看电影啊？ 那必须得去了解啊。 对，冯小刚的电影是千万不能错过的、 哎、 那提到冯小刚可能很多人呢就会想到非诚勿扰系列。 在《非诚勿扰》里面呢，这个当时有一首歌也是觉得还真的蛮虐心的。 虐心哈！ 你知道《非诚勿扰》第二部，它就颠覆了第一部的那种搞笑的效果，那种黑色幽默、 走温情路线的。 对，尤其是当时就是在告别的葬礼上的那一段话。 哦、哎呀！ 你爱我或不爱我，我的爱就在那里。 天哪！ 哎呀，还有一首也很经典的歌曲，来自李默，《最好不相见》。 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见，最好不相信，便可不相依。最好不相爱，便可不相。 最好不相见。 哇， 艾瑞，你快出去，出去了， 太温情了啊！ 不相见，对，嗯、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宜宾， 哎，我是艾瑞。嗯，现在天气也其实渐渐冷了， 嗯， 这时候呢，天津航空啊，它就开了十余条进出港的航线。 是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它目的地是三亚啊、哈尔滨啊、这些冬季旅游的热门的城市， 哦、 最主要的是。有折扣，而且是票价低至两折， 两折， 嗯， 不要钱了， 对， 赶紧去地铁检呀， 相当于不要钱呢、啊 哎。天津到厦门是430块， 啊， 哎，到大连170块、 啊，真的好便宜。 你要想去三亚呢，大概1000块钱就可以去喽、 哦。 然后哈尔滨，你要如果想去玩雪的话，380元， 哇、哦，可以过夏天啊，去三亚 是。 去哈尔滨，那我先去了啊！我去哈尔滨看冰雕。哦、 那我去三亚了，没人做节目了，就交给董专就好了。咱俩现在走，那飞机，等会儿再起飞，等会儿我们这儿还没过安检呢， okay, 先等会儿。 OK， 那我们把董专给请上来吧，好不好？ 啊、哦，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首歌是我们的约定哦。 嗯，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有请吴亦凡。 OK， 走喽，明天不回来喽，不上班喽。 Bye bye， 明天早上我们能不能回来喽？明儿早见喽。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 融桃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多区间选择，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27451999。 天津有啊，奥特莱斯， 吃喝玩乐随心购，国际大牌有折扣， 儿童乐园、电影院、酒店、美食全都有， 1200个停车位免费停车不发愁，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全家 Let's go，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斑驳的时光，你在我身旁，终于 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inking me, get thinking me, get me, get thinking me, get thinking me.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thinking me, get thinking me. Oh yeah. 나타났어 내게 무관심인 척 아닌 척한 게 좀 그래